我是发财的。 然后很好笑，5月20号早午取消停课啊，不就是现在坐在这吗？ 对 啊，对啊，他讲说取消停课，然后就是然后就突然期待大家一来，哦，意外的惊喜，哦，今天不用上嘛，就怕哦没有老师来了，对，对，我们的班生，对，他说取消停课，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写板宣的，哦，就是我只不是写板宣班长，我只是说，就是写这样子的文案的人哦，他一定是很适合念法律，上不得位非法律，类似，知道吗？不可以说他是不法的，就代表他合法的，一样，不得正哈，可以说是合法的啊，类似，啊。取消停课啊，就只剩下一个上课。到了最后都没人，好笑的事。我刚刚只到一秒，我说那是我们的班长，啊，他其实我想说什么时候取消停课？5月20号，哦，Gabby。好，我们来看测谎。好，什么叫测谎？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内容了哈，就是测谎，就是有一个人呢哈，他就坐在那个测谎的仪器的机器上面，然后呢，我们透过问题，然后透过问题的分析，然后大概知道说他有没有说谎。好，然后我们来看，然后在148页这边，好，就是简单的文字论述。他说什么叫测谎呢？他说，因为一般人在说谎的时候呢，你看。很辛苦，你看念法律也要照顾你身体的状态。他说，他想在迟缓紧张后就不安，心里不会动。然后呢，专业人员他会利用这个测谎的仪器呢，将受测的我们刚才讲的情绪的反应呢加以记录，然后来判别他说的是真是假。好，哦，然后我们说哈，哦，今天我们会依照他回答问题的生理反应，再予以解读有受谎迹象。然后测谎是以仪器测试受测的生理反应，重点在于测谎是否获得监护权的侵害。所以测谎结果是不是有争议能力是有争议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哈，哦，我们是有讨论到说哈，测谎到底有没有侵害到被告的监护权？哦，那有可否两说？好，哦，在否定说的一家认为说测谎并没有侵害到被他认为测谎并没有侵害到被告监护权，因为他说测谎是一种非公诉证据。是用那个证据来做判断，哈，是用那个资料的证据来做判断，所以它不是一个说话的公诉证据，好，所以没有所谓侵害被告监护权的问题。然后才肯定说的一些，他认为说测谎它是以仪器来测试受测者的内心争议，所以测谎的结果可以把它当作是公诉证据的一种。那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公诉证据的那种一种的情况的话，那它就有所谓的监护权的适用，好，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学术的意见嘛。然后呢，我们来看下面有三个实务见解哈。通常来讲哈，我们说测谎到底有没有实务有没有用？我们是有测谎的这样子的侦查方法，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实务上呢，几乎哈，法院很少很少，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很少在用测谎来做判断的依据，除非说像是那种可能犯罪被害人，就只有他跟犯罪被告两个人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对质的案件，然后也没什么别的客观证据，就像是强制猥亵。就是说，假设说你也没有监视画面，就是假设说你是一个阴暗的转角的地方，你没有监视画面，然后呢，旁边也没有任何的人证，你想想看，就是会做强制猥亵的犯罪行为，一定都是趁着四下无人嘛，那就只有被害人跟被告两个人在那边说啊，被害人说就是他对我强制猥亵，然后被告说我没有，那这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做测谎啦，可能像这种案件就会做测谎。那通常来讲呢，我们测谎，其实我也跟各位报告，因为测谎是可以不要做的。你说啊，那如果法官叫被告去测谎，他可以说不要吗？他是可以 say no 的，哎，本来就可以 say no。而且像我们在一般的职业经验，我们都会跟当事人讲说你不要去。然后他可能会问律师说，那我不要去，法官会不会觉得是我心虚，然后是我不敢被问话，所以我们安心我的皮。我说哦，阿弟阿弟阿弟的戏呀。然后他说为什么？就他会觉得说他没做的事情，他心中无邪不怕鬼，他觉得他做出来的结果绝对是万无一失。我说对啦，我相信你啦，你心中无邪不怕鬼，你会觉得万无一失。但是哦，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我看过的测谎的鉴定结果只有两种答案，一种答案说谎，按说另外一种答案是没说谎吗？不，他绝对不会说你没说谎。另外一种答案是无法判别，所以你绝对不会赢，因为他不会有答案说你说的完全属实，就是没说谎，他没有这种答案，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这种选项，这种选项就是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你说谎。 那我住哪干嘛去？对吧？是吧？反正你是讨不到便宜啦，我不能说我输，应该说你讨不到便宜，那干嘛去？所以圣王是可以说你不要的。好，那你说，那为什么我可以知道我可以说不要？因为我们条文都没讲圣王啊，圣王也没写在我们刑诉法里面啊。你不能说他跟监听他跟那个路检盘查一样，我们刑诉法都没写，而且他更夸张的是，人家监听跟路检盘查还有他的特别法，我们圣王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上实务界也去架构这个测谎的一个测试的流程。好，那这个强处分就是很特别一种强处分。所以我们现在看149页，这边94年才放175号书件，他说圣王里面一句是为了犯罪那个视为犯罪嫌疑人说谎，他会哈、为了要规避法律效果，然后他会发现到说哈，如果这个问题啊哈，然后有可能会遭受法律制裁，他的那种本能反应会有一种自卫模式，然后那种本能是啊、你看当法官很辛苦，还要了解这个，在庭上说身体上是不是呈现一种迅速释放能量，而且迅速要很快的释放一种能量，导致什么内分泌、呼吸、脉搏，喜欢。反正一大堆离扣扣这样，反正就是会有生理反应嘛。我觉得你听到这个问题，吓到，你会有敏感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测谎就是在这边，有些时候就是侦测你的那种生理反应，并不是说你真的说谎，而是说这个问题对你来讲有敏感度。好，然后呢，但是呢，这主检说，测谎要不要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请你看一下94台上1725号的2468第八行开始，他说，人的生理反应会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很多呢，好像是疾病、高度冷静的自我意志、基本的情绪、受制以外的其他事件的影响等等，好，不止说谎一下啊，就是说你听到这个问题有反应，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就是他的问题本身就吓到你了啊，并不代表你有说谎啊。好，然后他说不止说谎一下，而且与人格特质有相关关联，有些人特别容易紧张，有些人不太容易紧张，所以你说他听到这个问题紧不紧张，有的时候是他个人的问题啦，是他个人的那种不同的那种反应的情绪啦，人格特质不同，所以也不能够排除刻意自我控制的可能性，所以纵使今日测谎技术要求要对受测者在施测前后都要进行会谈，就是你问问题以前要跟他聊一下天，然后再问你，然后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他到底反应有没有不同，以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但是科学上还是不能够证明这种干扰可以完全除去，只能够做100%保证，没有办法了。所以生理反应的变化也无说谎之间，不能够认定有绝对因果关系。听到这个问题会紧张，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他说谎了。而且科学的监视技术重在线性。什么叫在线性？他说一再的检验会有一样的效果，就像指纹，你一再的按压这个指纹，得到的结果会一样。血型一再的去验，得到的结果会一样。还有像什么去氧核酸的比对呀、什么化学检验，都有这种在线性效果，在指纹上可以获得确信。可是测谎没有在线性，因为是人的心理、生理、情绪状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就不相同了嘛。你要的问题现在挺紧张，再问一遍不紧张了。所以它就没有在线性了，所以这个跟指纹比对或是毒品的检验这是不一样的，加上人有趋吉避凶的本能，有学习跟避险的本能，所以一再的测试就是它在任何的时间、空间、环境情况，在生理变化是有不同的，所以测谎技术虽然可以以再测法来进行2次以上的记录进行研判，但是现今在其他审判上公认可以接受的科学监视技术相比较，还是很难获得再证事实的确信的。所以测谎技术呢，是可以作为侦查的手段，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测谎来去看看说你的侦办方向是要怎么样的做，就像美国他们有测谎，可是不是拿测谎作为被告有罪依据而是说测谎拿来作为我到底办案要走哪个方向，因为四面八方都可以办案，你总要给我一个方向，所以他的测谎只要找出侦办方向，并不是说测谎的结果要来作为被告有罪的依据。所以这个实务检验其实是否认测谎的证据能力啊，94年台上1725号。好，那但是呢，我们也有允许测谎的证据能力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像是92台上2282，就是95台上2254跟2282，都是承认测谎受证据能力，只是说你的手段跟那个目的用途，你要符合正规的标准。好，然后像是92台上228号判决，我们来看150页这个书件，这个书件也比较完整。他说，测谎鉴定它是一般人如果下意识他想要刻意隐瞒事实的真相，会有微妙的心理变化。当法官真的很辛苦，越写越多，生理变化越写越多。好，反正这个跳过了。然后我们来看第4行，他说，外在生理变化往往不易 由肉眼观察，由测谎员对受测者提问跟单字思想关联性，借由科学仪器记录受测者各个质问所产生的细微的生理变化，然后来分析他是不是有隐瞒。然后测谎本身不能够直接对受测者的供述产生正确与否的讯号，就是他不会跟你讲 bingo bingo 答对了吼，那不会吼，他就只是一种，就是一种数据的浮动状态啦吼，只是看你生理有没有变化而已啦吼，所以他是有测谎员依照他的专门知识经验，就测谎机会与客观的分析解读。那至于测谎监理有没有证据能力呢？刑诉法根本就没讲，所以实务上呢吼，我们就是嘱托吼，其实只要去做测谎检查，然后做嘱托的机关就给他接轨，以机关名义函复原来嘱托送监理的单位，然后就这个测谎结果书面报告呢，好、哦，就是等于是作为那个机关鉴定的一个报告书。刑事上要符合下面的要件，这个上次有带各位看过。第一个，要受测者同意配合，所以我才说你们可以跟当事人讲说不要同意啊。他如果不同意，你就不会被他要求抓去做测谎，因为同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第一个，形式上要符合他同意配合；第二个，测谎员要良好的专业训练跟相关经验；第三个，仪器要正常；第四个，他身心状况要正常；第五个，好，没有不当的外力干扰，这种情况都符合，我们才赋予，在150页最后一行，我们才赋予证据能力。不是说机关鉴定报告全部都有证据能力哦，要符合这几个要检讨证据能力。好，然后有证据能力才有证明力，放在第二行，在150页第二行，有证据能力才有证明力，然后。证明力当然是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法官来自由判断。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测谎不是当然的，有证据能力要符合上面要检查有证据能力。所以我国有没有用测谎的证据，其实有，是有，只是说附条件的有证据能力。好，然后那学说理论呢？我们来看150页汪尚鹏老师的文章。好，我们来看152页王兆鹏老师的文章。他说测谎科学证据可行性的理论，他说我们讨论测谎跟刑事证据的关系、哦、然后有几个因素啊，什么理论有效性啊，科技有效，这个简单看一下。然后测谎的准确度，这应该是很多人在问的、哦、就说那到底测谎准不准啊、哦、我说测谎准不准啊，其实不是很清楚啦，因为有人说准，有人说不准，有人说很准，高达98%，有些人说不准，只有64%，那到底是准还不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哦、这个真的是大家都不清楚的事啊。好，然后呢，测谎证据能力，有人说不能作为证据，有人说只要同意就作为证据，然后有人说要有法院来裁量。好、哦，然后呢，美国他们的多数州吼、哦，他们都规定说，被告愿意测谎或拒绝测谎事实都不得成为证据，因为他们的测谎就只能够作为证案的方向，因为避免吼、哦、测谎的结果错误，然后就会导致误判，或者说陪审团他们会迷信测谎的鉴定结果，就是测谎不见得好用，可是他们的陪审员都会觉得这个测谎的结果就是应该要他认定本案的犯罪事实的依据。那我就是我们怕会影响到陪审团的信证。好，然后那我国呢，好、哦、怎么处理测谎呢？我们法律没有明文，然后实务上我们认为有条件的有证据能力，就是下面这五个条件，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92年的这2282号判决这五个条件。好、哦，所以王兆鹏老师也是愿意这个实务见解。好，然后呢，我国实务上呢，哈、哦、有否认测谎的证据能力，哈、哦，所以王兆鹏老师也是源于这个94年1725号，就是那个在线性了。他认为，因为测谎没有在线性，所以测谎没有证据能力。然后测谎跟自白的关系呢，哈、哦，在这边的话，测谎算不算自白？哈、哦，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是有讨论到说，其实这是不同的证据方法啦。哦，因为测谎毕竟是透过专业的鉴定，然后自白是由被告的自己的供述，所以这还是不同的证据方法。好，那这个是简单的给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再看154页的专论二。好，154页专论二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监听，那个老师写过的文章。然后之前法研所也有相关的考题还蛮多的，像是有关监听，你看像是156页，台大法研所又考过。哦，然后158页，哈、哦，一样是台大法院所有考题，哈、哦，这个都跟鉴定，那这个都跟鉴定有关。好、哦，然后在我们国家考试，我记得高普考好像曾经有考过通讯保安检查法，高普考有考过通讯保安检查法，而且是这两年的高普考。好、哦，所以有关鉴定你们还是要念一下。好，那有关的一方同意的鉴定呢，哈、哦，这两篇文章算是比较典型代表性的文章。我们来看154页，先看上面这篇杨元华老师在《日本法学杂志》的文章，他说袁金甲哈、哦，有一天呢、啊，拿着所有票搜索毒品大阪上野的住处。然后在搜索的过程中呢，吼，他真的有同意在你的电话上面装录音设备。这时候刚好有一个饼打电话给他，然后表示上星期的毒品已经买完了，然后问他手边有没有现货。好，然后请问这个录音证据将来可不可以作为饼有罪的依据？ 好，那我们说这样子有没有构成不正方法？我们说所谓的不正方法就是那个九十八条强迫行为六诈欺五法羁押，好、哦，那就叫不正方法。那我们说这个强迫行为六诈欺五法羁押是要保护就陈述者他的意识决定跟意识那个形成的自由。那今天我只是在那边录音设备装的那个，就是说我只是监听这个录音设备，所以我并没有用不正方式来取得他的陈述，他的陈述还是自由的。好，然后那第二个，那我们有违反告知义务，我们说告知义务是要那种 face to face， 就是我当面跟你的面问话才有告知义务。那今天我都已经是偷听了，我总不会按个插播就卡进去哦，插播，就是我现在开始监听哈、哦，所以你们可以什么保持缄默，不可能吧？这目前我怎么会有告知义务啊、哦？不可能。讲到插播，我昨天坐飞机，你知道那个机长好凶哦，因为我昨天回程又遇到乱流，但是这次我就不怪飞机了，因为真的是乱流，然后也是摇得很严重。我想说，我怎么那么随鬼？怎么这一次来去都这么的不稳定，就是非常的 unstable， 就让我觉得好像是很可怕的样子。我平常我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就是我这次来回还是像开始珍惜生命的啊，以前没有那么珍惜，所以以前没有 feel。我现在就觉得天哪，这那摇得很夸张。然后后来之后那个机长就很凶，然后他就是广播嘛，哈、哦，然后他就说现在乱流。大家马上坐下。我想说啊，不会讲个，是我们讲适当，不是会讲个 please 吗？对，就是对我来讲，就说现在我们正逢乱流。对我来讲，我听到的飞机上，我问他机上广播哈、哦，因为我们现在乱流，然后请各位乘客，请您不要使用厕所，然后尽快回到座位系好您的安全带哈、哦、啊，然后就说务必要注意好您的那个随身的那个东西有没有掉落，安全之类。他没有，然后他说机上广播，现在要乱流，大家给我坐下。没有，他没讲给我，他只要说大家坐下。我想说大家坐下，而且后来还加一句说什么。就是他的意思说什么那什么没有坐下的话好像什么违反那个什么飞行安全规定。我想说我哪里反流，反转流我们都不知道哪里哦。我们整套飞行那么多律师，大家在想说原来有这一条哦，原来要处罚的。我不晓得，就是我们昨天遇到那个飞机好凶哦，那机长好凶，就是大家坐下，然后他都没有讲 please。我想说，不是要讲个请啊之类的，我都没有。哦，不过啊，无所谓啦，哈，反正后来安然得回台就好。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明天要去处理那个去的那一班飞机的那个问题。哦，然后我还跟其他律师讲说，就是啊，我都忘了，大家都要叮咛我，哈，大家都要叮咛我，就是我到处讲，我就说你们要叮咛我，因为我会很担心，我会忘了去客诉。我就说啊，原来是OK 一组。其实不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会有飞安的问题哦，真的大家敏感度要高一点，不能够发生事情以后才说啊，对呀，我早就有感觉，你不能这样子就感觉啊，是要改就赶快改啊。所以告知义务不能插播哈、哦，又不是机长广播，怎么会有告知义务的问题？也没有嘛，对不对？好像这个没有办法进行告知义务的。好，那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通讯那个这个有没有违法的通讯监察呢？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是杨勇老师跟吴雄老师他们共同用了一个很特别书件，就是那个93年2月99号判决。这个93年才叫2月49号判决，他说得一方同意监听他案子的通讯，好，还是有完整，要一五八四权衡。但是杨勇老师是批评这书件的，杨勇老师说一方同意就不叫违法，就是就有一个人是同意啊，那就不叫偷听啊。因为光同意的那一方对他而言就不是偷听啊，啊不是偷听那就不是监听啊，不是监听干嘛要同意监察书？所以所获得的证据就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啊。所以杨玉华老师的答案很简单，他说一方同意的监听就不是偷听，不是偷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那就没有所谓的违反通讯保障监察法的规定。好，然后吴雄老师呢在越南法学教室第44期的这篇文章，他说假税务员向美容店房的那个店长乙表示哈。然后他说哦，你只要行贿，我就可以帮你把营业额调降到20万以下，就可以不用用统一发票喽。好，但是他行贿，然后呢，然后这个乙他就说，我为什么要被你勒索成功？好，他就把票乙检举，然后配合秘密录音，然后呢，他就以电话与甲联络，好，然后联络的内容当然就等于是那个甲税务员的索贿的一些用语吧，好，然后请问这个秘密录音有没有精神能力？吴雄老师呢，他是用合理引之其他去推的，他说。依照通讯保障监察法第3条第2项规定，他说通讯哦要有事实足认受侵害，对通讯内容有隐私或秘密合理期待危险。好，那你说什么叫有没有合理隐私期待？它的区别差在哪里呢？好，我说如果有合理隐私期待的话，纵使得一方同意，还是要有通讯监察书，因为对另外一方而言，它还是有隐私。那如果你今天讲的内容没有合理隐私期待的话，那是不是就叫任意侦查，不用特别拿通讯监察书了？好，就是说你今天反正一方同意录，那就直接录，那没问题。 哦，然后那依照美国通讯监察的规定，他们也是要讨论有没有合理之期待。他们说欠缺合理之期待的话，就没有宪，就他就没有他们的联邦宪法中条文第四条的那个隐私权的保护。好，然后吴雪老师的结论一样，也是评论在1993年2月19日判决，因为1993年2月19日判决是说，像这种情形呢，哈，就用1584权衡。但是吴雪老师认为说，你这书信里面我讨论是否有合理隐私期待，而且说真的，你今天乙本人就是证人啊，就店长本身就证人啊，他的录音只是辅助这个证人跟证词的可信度而已。好，所以照理讲啊，这个录音应该没有什么违法可言的、啊。所以吴雪老师跟杨华老师的结论一样，但是理由不同，好，殊途同归啊、哦，就是不一样的讨论方法，但是结论一样，都认为没有什么违法性可言。好，那但是你说93年台商2949号判决这个1584权衡理论是实物的通说吗？其实也不是哎、欸，其实你可以看哦，像我在这边156，我这不是还有个 versus 吗？就是跟这个93年2949号判决一个不一样的实物见解，完全不一样，也是最高法院哦。就93年台商2677号判决，他说哦，我来看156页上面这个93年台商2677号判决，他说，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排除原则是指将具有价值的。将具有证据价值或真实证据因为取得程序违法而予以排除一种法则，然后胜的录音录影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该要受到315之1通讯保障加法规范，因为我们说私人的窃听窃录其实是违法的嘛，在刑法315条之1，所以私人违法所获得证据应该要予以排除。但是依照通讯保障加法第29条第3款规定，监察者是通讯的一方或已得通讯方事先同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啦，通讯保障加法不是说哎，如果有一方同意我们这个录音是不罚的耶，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都不罚，那这个证据就不应该要被排除啦。所以这是从第三个理由你知道吗，第一个理由是杨华老师的理由，他认为说得一方同意的那个监听证据有证据能力，就这种，所以你刚刚说大家的理由是差不多的。好，我说得一方同意的监听，然后你录到的东西有没有证据能力，93年实务见解说要用1584权衡理论，那说那有没有证据能力，不晓得，权衡以后再看看有没有，所以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对，所以他的结论是三角形，有可能有可能没有，你要审查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你觉得人权保障比较重要，这个证据就排除，你觉得要让被告司法的公共利益比较重要，那这个证据就拿来用。那多数的意见是认为有证据能力的，哎，不过理由还蛮多种的。第一种是杨华老师的文章，杨华老师认为说为什么证据能力，因为有一方同意你就不是监听，就老师说你这根本就不是偷听啊，人家大方让你听怎么是监听。然后呢吴雪老师他说你要看呢有没有合理隐私期待啊，如果没有合理隐私期待，那录有何不可，我就要有这能力啊，对不对，你今天人家跟我索贿，我本身就是证人的，哎，我有录音只是加强我证人证词的可信度，那今天这个录音并没有什么隐私性的，对不对，今天这个录音根本就没有什么隐私性，因为它只是搭配我的证词而已。然后第三个说法是这个92年的实务见解，好，是这个我们在课本的156页93年台上2677号的实务见解，他说哈、哦，为什么得一方同意的监听让他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因为你看我们的通讯保障监察法第29条规定，就跟你讲啦，得一方同意的监听是不罚的，那都不处罚了，他都不会构成刑法315条之1的窃录罪。315之1不是有私人窃听窃录罪，他都不构成私人窃听窃录罪了，那都不处罚，这证据为什么我不用？我大方拿来用啊。所以其实多数是认为得一方同意的监听是有证据能力，只是理由都不一样，是大家就是各自表示自己的理由跟论述嘛。所以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得一方同意的监听应该多数的结论就是让他有证据能力，这结论应该是殊途同归的。好，然后什么税务员行贿的那种个案，你看在156页96年台湾法院，我考过这个，就老师你们自己看一下。 好，然后陷害教唆跟监听，这是在93年他的法院都有考，在150A以下，这个老师你看一下。好，那我们再看161页，鉴定留置跟身体检查。鉴定留置是为了要鉴定被告的心神或身体状态，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是当处所的一种处分，所以这是第五种的保管保留的强制处分，而且还是绝对保管保留。好，所以他的决定机关呢，哈，你看161页，好，这才法官保留。然后鉴定留置票要法官签名，哦，周法官才能签名哦。法官认为有鉴定留置必要的话，只有申请法院签发鉴定留置票，所以法官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才说这是法官保留模式。然后鉴定留置票要写的要是内容，就是在第三点，说明要是要被告姓名、年级、住居所、按钮、鉴定事项啊等等的。然后鉴定留置的期间在第四点，因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身体的必要，可以预定7天以下的期间，将被告送入医院或适当处所。好，然后鉴定留置的日数视为羁押日数。好，然后第五个，好，执行的方式，好，执行鉴定留置，好，司法警察会将被告流入那个送入留置处所，好，然后确认人员无误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就会接受看守。好，然后针对鉴定留置可不可以就近，好，在161页第6点，好，鉴定留置没有特别讲就近，然后我们就回归一般强制处分就近吧。所以你看是抗告啊还是准抗告啊，好，你就看它是法院裁定还是个别法官处分来做一个纠结，一个就是一个程序的一个规范。好，那这是鉴定留置，所以你们要看鉴定留置相关的条文，好，在203-1到203-4，好，这你可以自己再参照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看162页身体检查。好，身体检查强制处分呢，它是以人好的身体本身的物理性质状态作为特征，作为目的的一种处分，然后会涉及到人身健康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干预跟资讯自我决定权的干预。那我们身体检查的处分类型呢，我们可以由象限来看这几种类型，有 A1 A2 B1 B2， 好，所以这边象限内容你们可以要写一下。A 的部分是对被告，B 的部分是对第三人。好，然后 one 的部分呢，就是上面的部分 one 的部分，这个是穿刺性的侵入性的身体检查，好，这个侵入性的身体检查。然后又有一种说法叫做穿刺性，就是你要有东西刺进去。然后呢 ，two 的部分呢，它指的是单纯身体表面的检查。好。我们把这些相片排出来以后呢，你们就可以简单知道为什么会有162页下面这个门槛的干预的高低。这个一定是门槛最高，他只是个第三人，干嘛被你穿刺性的强处分？什么叫穿刺性强处分？你要抽血，一定要有个针筒插进去才能抽到血啊。所以穿刺性强处分是会痛嘛，这对基本权侵害会比较严重。那单纯表面上一讲，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表征外观，这会比较轻，所以它这个一定是门槛最低。它是个被告，而且你只单纯看到表面，这有什么困难的？然后至于 A1 跟 B2 呢，你要看你站在哪个立场哦。如果你觉得对第三人就是不可以做强处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B2 比较高，门槛比较高。如果你是用穿刺性或是单纯的身体检查来做区别，那这时候你会觉得 A1 的门槛会比 B2 门槛来高，所以你要看你站在你要去评价的标准，然后再来做不一样的认定。好，所以我们从干预者的角度区分，有对被告对第三人，然后有对基本权严重的程度区分，有单纯检查还有侵入性的检查。好，然后从干预者的角度有分法官、检察官跟警察，然后检察的角度有分你要做鉴定啊还是勘验还是纯粹的确认或采样而已。好，那下面会比较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国家考试这几年来，好像检视官的考试，然后有时候还蛮常考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本163页这边。 好，身体检查的八重要件。好，第一个，鉴定人的身体检查。好，鉴定人因为鉴定的必要，可以经审判长、受命法官、甲官许可，检查身体结果、尸体、毁坏物体或进入有人居住或看守住宅或其他处所。好，然后第二个，鉴定人因鉴定必要，经审判长、受命法官许可，采取分泌物排泄、血液、毛发、附着身体之物，可以采取指纹、脚印、声调以及照相其他相类似行为。好，然后检查身体哈，如果是对被告以外之人有伤，有认为第二犯罪情形有必要者危险时的为之。所以对被告以外之人的话，门槛比较高，是有相当的有。然后对被告来讲是有必要，好，所以有分哦。好，在这边的话，实体门槛对被告是要有必要，对其他人要相比，有认为有必要。程序门槛，我们身体检查强处分是不是法官保留？不是，因为法官保留都已经讲完。好，所以它就是二分模式，正当中由检察官来做，审判中由法官来做。好，那第二个法，如果是由法官、检察官开立的身体检查呢？好，这时候就是法官哈，因为要调查犯罪情形或是调查证据，他可以实施勘验。好，然后那如果是对被告以外之人的话，一样也要有相当理由，为比较高的门槛嘛。好，那这个程序的要件一样是二分模式。好，正常中有检察官来做，审判中法官来做。然后第三个，好，在164页，如果是司法警察的确认或采样检查，然后这个在最新国家法实还蛮常考的，在205-2。好，我们来看哦，他条文在205-2，他说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因为调查犯罪情形跟受理证据必要，对已经拘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可以违反犯罪嫌疑人跟被告的意思，采取指纹、掌纹、脚印、照相、量身高类似行为。有相当理由，可以采取毛发、唾液、尿液、声调、吐气。好，所以干预的主体包含检事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受干预人包含具体逮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跟被告。发动的门槛，必要时可以做指纹、掌纹、脚印、照相、量身高类似行为。相当理由的门槛可以做拿他的毛发、唾液、尿液、声调、吐气。好，所以看你要拿的内容是什么，门槛不一样哦。好，然后实施身体检查的规范，然后我们来看，好，那个实施鉴定许可的注意事项，好，这时候必须要拿到鉴定许可书，可不可以使用强制力？好，答案是可以的。好，我们执行身体检查，可不可以使用强制力？是可以，所以我们有准用哈，就是传唤不到的罚锾啊，具体的规定。好，所以我们可以用强制力的规定，你可以看到有条文准用215第二项、204第二项，好，还有204-3第一项，好，204-3，好，还有215的规定。好，我们有准用这些规定，就代表说你可以使用强制力了。好，你可以传唤他到场指定的处所，然后不到的话，有可能会被罚锾，有可能会被拘体，所以这是有强制力。好，然后检查妇女当然要妇女了，然后在场通知哈，就是说你行尸鉴定的时候哈，有必要的时候，法官、检察官可以通知当事人带监护人来。好，那我们来看王兆鹏老师这篇文章，在165页这篇文章。好，王兆鹏老师说哈，是每种情况都可以侵入身体来获得证据吗？我们说哦，也不是。好，然后依照医美法他们的规定，好，他说必须要在情况急迫，好，来不及申请搜索票，警察才可以无力状侵入身体来采取证据。例如像是 S versus C 的案件，就是原告 versus 什么什么被告的案件啊。好，然后因为这个是 Schumerburn， 就是人名，他跟 California， 你好，加州，怎么会有人叫加州？指的是政府。所以就是他跟政府的案件，好，就是 S versus C 的案件，就是原告 versus 被告案件，好，所以加州不会是人，加州是一个政府的意思。他说，被告因为酒醉驾车发生车祸，然后被送到医院，然后警察指示医生采取血液化验酒精浓度，然后被告他就说 objection， 他说我不要，好，然后呢，医生还是很强制给他采取的，好，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血液的酒精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消失，所以这个一定要被保存，好，就是你现在如果不采取，说真的。有些人宿醉很快就醒了，有些人宿醉要3天3夜哈，就是马上就要唱张惠妹的歌了，要唱3天3夜。哎，有些人宿醉是下一个小时就醒了，像我这个叙述，他是有个律师很厉害，他喝完酒以后，他从那一桌到我们这一桌，我就看到他整个脸很红的这样走过来，然后等到他确定位的时候，脸都白了，哦，当然没有喝出白沫，是真的那个红色已经退掉了。然后我说怎么厉害，才几秒钟时间。他说啊，没有，不太会喝。我说通常会都是也不太会，就怎么会喝？所以有些人醒酒很快啦，就真的他这样子走一趟几秒钟，根本很红，他很美了，就是 OK 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就是代谢散发的话，有些人就是会宿醉很久。所以你说这种血液的酒精浓度，你不保存，真的有些人会很快的就整个挥发掉，就是你让他休息一两个小时，他酒就醒了，那你。如果要查他有没有酒驾，那开玩笑，你下马就要他的血液啊， 你现在马上就要他的那个血液的酒精浓度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老师认为说这种情况当然情况很急，那也只能够强制采取。然后第二个个案呢，那个他是要告诉你说，第一个要件必须是要情况急迫，来不及生症有病。第二个个案他是要去讲解说，必须要有相当理由，你会知道说是体内有证据的。所以在上述的这一个案件S versus C 的案件，联邦中央法院有指出说，不可以只是因为证据有可能会在体内发现，就容许政府侵入人民生命取证，不可以只是因为可能，你要有相当的证据。就很像说，像我们就在跟当地们问说，那像你们酒驾那个会坐牢，他说会会坐牢，可是我说所以你们不能喝了啊，因为你们会坐牢。然后呢，然后后来就说不能喝了开车啦，因为会坐牢。然后呢，然后我们就问说，那你们怎么认定这个有没有酒驾？他们说，抓去验血啊，这抓去验血。然后来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资深律师就说，那你们没有那个酒精浓度吗？然后后来他一听说，原来你是在问过程。他说会的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会让他用一个酒测仪器哈，先喝一口气，然后如果到达一定标准以后，我们才抓去验血。然后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每一个人一下车就抓去验了。没有，一样也是先测酒精浓度，刚过一定标准，还是抓去验。结果都抓去验。所以，他们只是讲话比较难听，他们叫抓去验啊。其实你可以说，就请他去医院哈，拿出个酒精浓度的那个侦测这样子啦。所以你必须第一个情况很急，第二个要有相当理由。就是什么叫相当理由？就是类似说你已经很浑身酒味已经闻得很清楚了，然后或者说那个酒测仪器的这个值已经出来了，就代表说他有喝酒开车。那这时候你才可以去从他的里面去保存血液证据。然后所以你看像这个案例，他说在第二点王中老师他说，像这个案例啊，警察在被告所驾驶的汽车前方置物柜有翻到一瓶都喝空空的 whisky 酒瓶，那就代表那有喝啦。然后被告又浑身酒气，明显醉态，所以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认为说他的血液有含有高浓度的酒精。然后第三个，必须要侵入的方式跟程序是合理的。然后在这案例呢，他又再举另外一个人的案件，他说检察听到被告有卖毒品，然后他来不及拿售票进入被告家中，然后被告一看干啥来啊，然后想说要怎么样验面证据，吃下去兑换，所以呢他就把两颗药丸吞到肚子里面，然后警察就想说你吞的是什么，应该是刚刚我要的那个，就是说刚刚是我看到你在吞的，长得很像就是我要查毒品，然后就强制被告到医院，然后不过被告反对，拿胃管把那个胃药把它引出来，然后结果他引出来的那两颗药丸你去化验果然是毒品。联邦最高法院说这样不行，联邦最高法院就说你强制从人家胃中取出毒品的手段是很侵害法的正义，就是你要去想啦，东西都下肚了，硬要拿出来是很痛的啦，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啦。所以他们说这样是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所以纵使你很急，纵使你有相当理由，也要取证的程序是合法合理的。所以这是美国法的要求。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看英美法会蛮有趣的，所以你们可以再把下面这样的个案进来看一下了。那不过这是比较属于老师学理的专业，我觉得国家考试应该没有考到写成这样。然后在166页，我在这边有把各个强制处分的比较给你们看一下，不过通常来讲我自己不太喜欢背这种比较，背这个感觉没什么意义耶。所以这你们自己看一下好不好，就你要知道是概念，谁叫你背这个，现在选题跟申论题也不流行背这样子啊。所以你就是回去要来看熟。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像我们身体采用强制处分，你们回去看一下，176页98年三审书记官跟检事官这个考题，他考的是205-2，就是强制采用的强制处分。然后呢，在隔壁177页这边99年律师有考到类似的概念，就是身体采样的强制处分，所以就是这几年都还蛮流行考这个单元的，所以你们需要看一下。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些附件，我在上一次上课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就是这些附件你们自己回去再把它看过，因为我上课只能够提点重点，然后从头到尾你们自己还是把它提两次把它看过会比较实在。然后有关于我们的强制处分，还有一些国家考试考题，我们可能还没说到，所以请你们再拿出题目本出来，好不好？ 再拿出第四把关的考题哈，我们先把想处分的一些相关的考题先把它带来，我们再看第四回。好，我们来看一百年四把关的第十页，哦，四把五跟四的。好，四把关的选择题。好，我们来看第四页的第八题。他说，警察在深夜特定路段进行勘查，发现有一辆有假驾驶的车子，都是酒的味道。当然啦，如果人家是运送酒的，是板车是酒的关系哈，可不能有板车是酒气。然后呢，警察对甲进行酒精浓度的吹气，发现哦超标了，然后就用153醉态驾驶将甲逮捕。然后呢，而且将车上的乘客乙丙丁一并带到警局，现在处分哪个是合法的？好，请你翻看你的条文205-2。翻开条文，我们来对照看一下，205-2。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条文。他说，检视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因为电脑犯罪情形以及收集证据必要，对于经拘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可以违反犯嫌被告意思，好，采取必要时可以采取有文章文脚印照相两分钟，相当理由可以要他什么方法多一尿一声尿毒剂。好，这个选择题的题目不是考门槛，这个选择题的题目的重点是可以对谁做。今天开车的是甲，所以只能够对被告犯罪嫌疑人做。醉态驾驶行为人没有乘客吧，所以答案是 A。 那你说为什么可以要他的指纹？要他的指纹有很困难吗？只要到达必要时就可以要他指纹啊，都已经是整个车子都是酒的味道的，吹气测定又超过标准了，那应该就是他了吧。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哦，你很特别注意一下，他这个题目说有的时候是考门槛，有的时候是考主体，有的时候是考实施的对象，那个课题。好，然后这个题目在考说，今天开车就是甲，所以只能对甲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乙丙丁当然就不行了，所以这题目还蛮简单的。他就是说，因为被告犯罪嫌疑人是甲，乙丙丁又是被告犯罪嫌疑人是乘客。然后49题，他说警察获报知道 KTV 有人用毒品，然后去查气，翻到甲的包厢，果然有粉末。然后甲这些人哈不愿意配合协助调查。警察就以现行犯逮捕带回警局，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好，警察可以亲自侦讯生涯，警察什么时候可以生涯？那个 A 不对啊，就是你应该有那过羁押就知道啦，警察没有申请羁押的权限啊，所以 A 不对。 B 可以采取指纹比对，没错，205-2。 C 警察可以插管取尿，雄厚警察的啊，他也要插得对呢，真的啊，这警察可以接着采取血液送验，这个是我们是可以要他的血，就我们是可以要他的尿液啦，但是禁止插管，你看你就觉得有点怪。而且说真的，你从题目看起来课跟刚刚上面那个是48题考的概念是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48题看就知道啊，你酒驾啦，就是你啦，吹气也超过，然后整个车子都是酒味，哦，不是你是谁。可是这个是包厢有粉末，有可能是前一轮唱歌的人留下来的，有可能是里面的某个人，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假唱的？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看起来就是很没有具体事证说一定是他们啊。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是必要时，当然你要他的指纹是可以的，好，就是你看指纹能不能看，只要必要。那，啊，你如果要尿液啊，那个要血液，那个抽血要鉴定人哦，不能检查哦，对不对？就抽血鉴定人是在205-1嘛， 然后警察不能够去抽血了，警察不是护士，对啊，你说警察可以要尿液，可是那个要尿液不可以用侵入性的插管啊。哦，就是你可以请人家去上厕所，但是你不能够硬要去取尿，这个一看就知道门槛不太符合这个题目。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小组跟你说这个门槛哦，一种 feel 就会选了。好，所以说真的，其实去年司法官连续两集在考这个概念，其实还蛮送分的。真的，这两集这样还蛮送分的哦，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搜索比起来，这题算是相对送分很多。然后我们再看律师的选择题。好，我们来看律师选择题三九题。他说，某县警察局哦，第六页三九题哦，他说某县警察局员警甲乙丙。合法搜索犯罪嫌疑人张三涉嫌贩卖安非他命案件，但是没有查获任何可靠物后，提出检完前发的身体检查许可书，要求张三采尿，然后呢尿液有阳性反应，请问这个采样检查处分哪个错？你看完 C， 检方不行这个鉴定检查处分，吼，你是假的呢？为什么不行？对啦，这样子讲的有点好笑，我知道啦。可是你想，如果连检方都不行，那谁可以呀？检方怎么可以做身体检查的隐藏处分？当然可以啊。哦，所以这边选项答案是 C 是错的。那 A、B、C 都对嘛？不 ，A、B、D 都对。其实哦，这个内容哦，在课本一六三到一六四啦，就刚刚才整个念完，我想应该不用讲理由，因为刚刚是等着用念的念完。然后我记得后面还有，看一下后面考题，第八页五十一题，第八页五十一题，假设嫌犯有重伤害，被拘提到地检署接受甲方讯问，讯问后甲不否认伤害被害人，但同时主张他有精神疾病，好，他主张他的精神状况不好。然后甲方为了了解甲的精神状况，然后来决定后续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想说好吧，那我就要送去鉴定了，好，就请鉴定科医师诊断专业意见，下列何者正确？你要送鉴定，要鉴定留置票，就这样。啊，但是如果不超过二十小时，当然就没关系啊，所以答案 A。还说为什么 BCD 错？因为 BCD 他说什么就是错。就是你看，底下说必须有鉴定报告才可以送交于现实嫌疑状态，然后他是鉴定处分跟其他本质是不同，所以这样从甲方签名，什么时候法官签名，什么时候鉴定留置票是二分模式，他是法官保留，所以 B 错。哦，然后 C 呢？他说为了避免人民身体自由、权益受到影响，鉴定留置不能超过七天。嗯，为了防止这样的机关以鉴定留置名起价实施，所以鉴定留置不能延长，我们鉴定留置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哦，你们回去哦，如果想要详细看这个条文哦。你们就从203一直看到2034，鉴定留置可以延长在2033嘛？对，2033，所以C就错了。所以有一种你问说为什么错啊？因为就跟条文不一样，所以要错。C 他说不能延长，可是2033就说可以延长。然后第四个，他说犯罪嫌疑人甲不服送交给医院，只能够腹水、白色如果不能提救济。我们说鉴定留置虽然说没有特别讲救济程序，不过你还是有抗告跟左抗告哦。对啊，谁说你不能够独立提起抗告、左抗告是可以的，所以答案是 A 才是对的。然后第五十二小题就是那个34条之一了。哦，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对吧？好，上班有讲过，所以我想。我们的强制处分哦，真的选题超多的，就你发现到哎，我们选题已经讲了好多了哦，就是因为光强制处分，我们选题就律师法官就有一二十题了啦，好，所以这部分的话你们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 第三回跟题目先收起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回。好，我们拿出第四回哈，我们来看证据吧。好，我们证据法基本原则哈，第一个是无罪推定原则，第二个是证据裁判原则。我想这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好，就是被告还没有被审判确定有罪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他无罪，然后要有证据裁判确定犯罪事实。那我们现在讨论就是证据能力跟证明力。先来看第一页下面哈，一个证据资料没有被禁止使用，这时候他也要经过合法的严格证明调查的程序。好，所以他如果有经合法调查的严格证明程序，就有证据能力；有证据能力，就有证明力。如果他没有被禁止使用，但是他没有经过合法调查的严格证明程序，啊，不是严格证明程序，那个名程序不同，在中间的未经合法调查是严格证明程序，其实跟下面那个格子一样，只是他怎么说，他怎么变小。好，他没有经过合法调查，就变成没证据能力，没证据能力就没有证明力的问题。没有能力，自然没有什么证明力高低可言。那如果被禁止使用，那当然什么都别说了。如果你用这个图形来看是比较简要，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请你们在看你们是封皮还是封底啊，找一个空白的地方。好，那我黑板上画横的，所以我也觉得你们用横的画可能会比较清楚。有关证据能力跟证明力呢，我们先用体系来跟各位报告，然后这样下周我们来进入到内容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有体系的概念。所有的证据资料就找一个空白页的部分，看是封皮还是在另外哪一张纸。所有的证据资料在我们刑事法上不一定有意义，怎么样才有意义？要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资料才有意义。好，证据能力呢，它跟证明力不同哦，有证据能力才有证明力。证据能力只有有或无的概念，要么就是有证据能力，要么就是没有证据能力。所以我们的证据能力是一个核心的外围，你要么就是往里面，就是哦通过了标准有证据能力，要么就是 out 出去，就是没有证据能力。然后有了证据能力以后，什么叫证明力？证明力依在刑事诉讼法151条第一项说，法官依照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来加以判断。所以证明力指的是说，法官对于这个证据的信证程度高低，有可能这个证据可以用，所以证据能力是有无的问题，对不对？有证据能力，我们再来看证明力，有可能这个证据可以用，但是法官觉得可信度很低，这个证人是被告的太太，有可能帮他先做伪证，所以你可能觉得可信度只有5%，有可能这证据可以用，你觉得可信度50%，50%。有可能你觉得这证据可以用，证明力奇高无比，他是一个不相关的目击证人，15%，而且还看得很清楚。所以所谓的证明力呢，它有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证据能力只有全有或全无，要么就有证据能力，要么就没有证据能力。然后证明力呢，它是一个评价的价值高低。好，所以今天呢，在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之下，证明力我们再来看它在法官心目中可采信的程度高低为何。好，所以一定是要先有证据能力以后才有证明力。我们国家考试呢几乎都考证据能力，因为证明力没什么好考，因为证明力只有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法官本于自由心证来加以判断。然后这个自由心证怎么判断，就是用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来加以判断。好，然后呢，证据能力要怎么样才能够符合有证据能力的要件？它必须要符合7级要件， 家长消极要件。气息要件呢，我们又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这个证据要能够获得气息要件，它必须要践行严格证。跟严格证明对应的，跟它不同的概念叫做自由证明。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之前也有学过跟本案待证事实有关的事项，这个证据我们要严格证明。如果说只是程序上的事项，只要自由证明即为已足，就像是强制处分的审查，对不对？今天他要不要被我搜索，并不代表他有罪啊，只是证明他要不要被我搜索。那我需要严格证明吗？不用。所以严格证明是真的很严哦，多么的严，这个证据必须是要法定证据方法，而且要践行法定的调查证据程序。什么叫法定证据方法？以前我们在30年前物权法还没修正前，我们叫物权法定原则，就物权中法律规定的种类。我们现在是物权跟法定，也可以用习惯来称之，对不对？那什么叫法定你就懂啦，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才叫做是证据。所以既然叫法定，可见你说得出它的内容，因为有法律说，你当然说得出来啊，又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创设的。所以包含什么？被告自白、证人的证述、鉴定人的鉴定，还有法官、检察官的当庭勘验，还有文书，原则上是这五种。可是有人说五种，有人说七种，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就说法律上有规定哪几种，我们就把它背过去。还有一种跟文书很像，叫准文书。还有一种叫共同被告，他自己是被告，不过在别人的程序里面他叫证人。所以共同被告在287(1)跟287(2)，他说要跟你调证据，而且要准用证人调证据方法。所以我们的证据就只有这七种。你说啊，那超过嘞？没有超过，就这七种。你说那凶刀，我说那你要看啊，凶刀当庭拿出来在法官讲话面前看叫勘验，凶刀上面的血迹要拿去化验，要送件，要叫那他就要鉴定。所以你跟我讲凶刀那没有什么证据不证据，你要告诉我这凶刀你要什么用，它里面有什么内容，我们才能够判别出来。所以法定罪法一定只有这几种。好，那什么证据就要鉴定什么程序。所以啦，我们程序有分一般的共通程序，还有特殊程序。什么叫一般的共同程序？像是什么直接审理原则、延迟审理原则、公开审理原则，对不对？就是你想象到的，这就一般共同程序。你不论是被告、证人、鉴定啊、文书啊，都是要直接审、延迟审理、公开审理。那我们在这边有关直接审理的部分，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国家考试在去年很常考的，叫传闻法则。到拼图设证据我不要，所以代表什么？我们就是直接审理原则。所以直接审理原则下面其实就有一个传闻法则概念，这个很重要。然后什么叫做特殊的审理的流程？像是什么证人要拒绝要交互结问，被告就不用被拒绝吧？被告说谎天经地义，谁说被告拒绝？被告不用啊。所以证人要拒绝要交互结问，然后像文书怎么调查？文书要被念出来啊，你能够叫文书拒绝吗？这只是一张纸哎，所以文书要被念出来，它要被朗读。所以他们因为有他不同的属性，所以它有特殊的调查流程。好，我们说哈，今天它是我们讲法定证据方法，而且被我们践行的这个证据方法，因行的法定调查证据程序，它就符合了严格证明的要求。它就符合了积极要件，只要它符合积极要件，再加上消极要件，它就是等于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所以今天一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它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它必须是法定证据方法；第二个，它需要是法定调查证据程序；第三个，它要符合消极要件，内容叫做它要未被禁止使用。如果这个证据都没有 我们排除了，那谁理他啊？我们就不理了、啊。哎，如果这个证据都要被排除了，我干嘛用什么公开审理、鞭尸审理？那还要那我还要叫他拒绝，然后才说啊，拍谁这个证据我不要，啊不要就不要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说你要符合这三个要件，一加二加三，这个证据才叫做有证据能力哦，缺一不可哦。所以一加二加三就是我们讲的，它符合计价金跟下辖件。好，那下辖件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被进行使用？因为它合乎法定的取证过程。好，所以我们的证据的禁用的概念，我们有分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这个证据不被使用，因为它依附在国家机关用法取证，这个我们后续会说。还有一种叫做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这个证据为什么不被使用，是因为它是私人不法取证。像什么我去找征信社去给他偷拍，这个证据有可能不被用哦，然后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好，然后呢我们在国家机关的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但是考的大宗啊。好，然后呢它有一个概念叫做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的概念，比如说好复杂。好，所以我们证据禁止我们还会独立教。那什么叫证据取得性跟证据使用禁止，我可能要把这个拉到另外一边哦。第三点的那个讨论里啊，就那个证据没有被禁止使用，只是我黑板不够长。我们规范谁不可以违法取证，规范去取证的国家机关不要违法取证，所以它规范的是所有取证的国家机关不要违法取证。那证据的使用禁止呢，是谁用证据，是法院用证据，所以谁不能用，当然是法院。可是是不是所有国家机关的违法取证所获得证据法院通通都不能用，好像也不是，有些时候可以用。好，所以我们重点就是在于这个过渡的概念你要怎么去看待。你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加上一些条件，法院就不能够用这个证据。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是法定的要件，有可能是非法定的要件，就法律没讲，然后可能是实务界或是学术去做讨论的。然后法定的要件包含列举，包含概括。什么叫列举？这个我们稍后我们会有整个很大的体系，这边先来了解。像是我们刚刚学一个概念，131条第三项，你今天搜索扣押没有票，然后呈报不被准，这时候依照131就是讲证据不得作为证据，没有证据能力。法条就跟你讲说你这样违法就没证据能力。那你说特别法这个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讲通讯法加法违法的监听，依照老师那个通讯法加法第五条第六条没有证据能力啊。法律上就跟你讲说这样子国家机关用法取证获得法律效果，就是法院不要用这个证据，对不对？像是刑事诉讼法131条，然后第二个，不好意思，这个我先擦掉一下吧。超人气刘振龙老师，这是什么？研究所论文与写作，讲错。好，很好，好啊！5月27号优先开讲。哎呀，5月27号，啊哎，来我的班上拆我的台，啊叫你们这个课都不要去跑去上刘振龙老师。我现在没反应到哎，课程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被卖掉。5月27号不是我们有课吗？啊，你要跑去上梁老师，这很好啦。我只能说很好，但是你们要背弃我吗？不是要上课吗？我们，你看啊，我这边都要上课，还是做优选取料停课，一不小心大家看到白天就走了，哦，以为不上课，哦，啊，结果我跟他讲说，下个礼拜你们还可以上另外一个老师课哦，啊，写作卖台的，都好可怜哦，我就要被排挤了。好了好了，你们如果觉得刘老师上的不错的话，可以去上啊，哈、哦、啊。那我们班啊，反正给他借到笔记，好不好？好，还有像通讯法和监察法第五条、第六条，不是说违法监听所获得资料没有证据能力吗？天文就跟你讲，没有证据能力，这不是法律规定吗？你违法获得证据就是不能用。那概括项是什么？我们没有列举的，通通都跑到184条理论，所以呢，我们很难 什么东西都讲的虚心理，我们一定会怪力漏腕，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盖棺规定去包山包海的把它拿来用。所以1584条里面就是我们的盖棺的规定。好，所以这个是属于证据禁止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整个体系架构，然后你们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之前啊，像有些国家考试考题会考很无聊，他问你说何谓自由证明，它与自由新政有何不同？说真的，而且它有何异同？说真的，同，第一个断证据吧，第二个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有自由有证，然后呢有什么好比？也没什么好比啊，自由新政是证明力的一个判断标准，它跟证据能力是不一样的事情。证据能力里面的积极要件严格证明，它还是跟自由证明来做对照。严格证明指的是说，我所有证据调查一切都要这样按部就班，法定要证据程序，法那个法定证据要件。自由证明指的是说，我可以视明即可，只要说到大致相信即为宜，对不对？只要视明即可，大致相信就好了。所以还记得我们在想准备的时候，我们在接下来说不是有讲到一个89年律师考题。今天我决定这个被告要不要被羁押，我有两个证人，我们不叫来问话 ，O 不 OK？OK、OK? OK、啊。羁押又不是在看他本案有没有犯罪，羁押只是程序的事项，程序事项我只要看看文书、市民就好了。我需要把被告人叫来直接审理吗？就不用啊，因为直接审理是严格证明要的，我自由证明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好，所以你如果学到证据法，就可以把强调处分更融会贯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不外乎我们在研究所考试跟国家考试，证据跟强调处分都是放在同一题哈，因为它有衍生的效益，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叫做合法不合法的手段，这几乎都在强调处分，然后这个手段获得的东西叫做证据，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啦。好，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内容都从这个架构去做推论。好，所以我们第四回讲义整本都在讲证据，都在讲这个体系，所以我们就第四回讲义去把这个体系整个拆开来，然后一段一段的要去讲这个内容。然后呢，你们下次上课呢，麻烦你们要带今天发的补充资料 B44582，因为我们下次上课就会用到。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堂课，所以我们的进度都会蛮快的，好，下次就会用到。好，所以如果下次上课你要上刘正武老师的英文课，那这是什么课啊？是什么论文课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就一种课程。好，那你当然不用带582，按自己选择，好吧？你自己选择上谁的啦？好了，然后那下次第四回跟补充资料第四都要带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法定之后呢？法定 法定在这里啊。 列举这个盖棺，好，盖棺， 对，就是1584年，那但喵家就不知道说，哎，对，没错。对，我想看他啊，他们都有点这个共通的盲点，基本是绳子很长很长，对不对？他可以无限制的，其他我们其实是到这边就行了。我后来就想到以前念高，念高中的时候不对数学有个叫钢琴准吗？在那个函数论那个地方，不是有个刚性移转的？就是说你那个外形固然是可以转变，可是它内在的那个逻辑元件的架构哈、哦、是不变的。然后你就是把它扭成那个外形就不一样，可是事实上是内部的那个各个元件之间关联不同。那你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像这样子，你把它做一个镜面的转移，这样子，或者是四十五度角的转移，这样子。哦，没关系的，大家再洗洗好，谢谢你。我说这个扣子怪怪的。 那四张桌子地方也太小了， 那么远，看不出来。 他眼力好啊，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哎呀，糟了，这扣子都坏掉了。那个手表的那个扣子坏掉了，难怪上次掉在路上，走，跳上去了。哎呀，